何判断时间过去的真快？比如说这首歌曲，你上一次听很喜欢，刚开始听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阳光大男孩，非常青春的年纪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首歌曲已经是1998年整整20年前的一首歌曲了。刚才说到了今天的蓝天白云适合听一些以前经典的旋律，比如说下面这一首 Elva 萧亚轩的《天使暂时离开》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思考未来，爱要多久才能释怀？你深爱的人最好却给你伤害，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。我相信有一次 歌里上的画面跟今天的天气真的很配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的安排。天使暂时离开，这也是来自于 Elva 萧亚轩2001年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《明天》当中的一首抒情慢歌，不过那首歌曲当中的高音部分确实是比较多比较难唱的一首。继续大合唱哟。 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就地如虫又越远更寂寞， 讲真，这首《东风破》有段时间真的是流传度太高了，走到哪里，无论是什么样的 BGM 都可以听到这首《东风破》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你不想听这样的歌曲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会在某一个瞬间、某一个当下，你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出这首歌曲当中的旋律。各位，让我们继续《东风破》。有一种忧愁伤感的美，来自于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，当中有一句歌词，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，你走之后抬头看一看天空，看一看蓝天白云，骄傲地说，谢谢你让我懂事了。 当你说我们都很自由，我知道你要你的自由，当你说 孙燕姿的懂事，经典的旋律，当我们在跟着一起唱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，唱的不光是歌本身了，唱的也许是懂事的我们。懂事固然是一件好事，但有的时候懂事也会让人觉得有些许的无奈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。 爱情状态当中，你可以选择懂事去让自己成长，也可以选择在悲伤当中让自己去好好的成长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，梁静茹。 耳机循环着频率，反复敲钟低音震动着宁静，当风波离离，爱成了 2007年梁静茹发行的专辑《崇拜》当中，真的是诞生了很多的金曲啊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》，当然还包括《崇拜》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《崇拜》Celeve， 每天第一件事会呼吸的痛，101给未来的自己，三寸日光，全部都是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。前面我们听了女生在爱情当中受伤时候的种种不同的感受和经历，幻化成音乐是什么样的风格，接下来这位是男生。 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，你只想回家，不想你回家，寂寞深得像太阳人害怕，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，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，你身体却在拼命逃，当欲望在燃烧，你 陶喆的这首《爱我还是他》怎么样？唱的过不过瘾？当你一起在跟着大声唱《爱我还是他》的时候 ，Excuse me， 你想的到底是谁？是哪个他？每个阶段，好像在爱情当中的时候，都会有种种的纠结啊。爱情很难，面对选择的时候更难。

想要去 KTV 没有时间没有关系，在节目当中进行了 K 歌吧。我是大班泽华，下面这首歌曲很熟悉哦，会唱的朋友 Come on 一起来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。 擦着什么一闪而过，怎么了？像是寂寞，也许我会更沉默。没说的，全世界差点都弄懂了，那是什么？而我尴尬笑着走开，只能够装作不懂，怎么能拆穿你的？这么瘦，这么急，这么瘦，太阳可以晒得那么凶。为什么你出现在他出现以后？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那温柔的痛我听得清楚。我站在他的身边，你站在我的面前。拆穿你的不懂，这地球这么小，这么急，这么瘦，太阳可以晒得那么凶。为什么你出现在他出现以后？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那温柔的痛我听得清楚，我站在他 周杰伦作曲，蔡依林演唱的《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》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。哎呀，爱情当中还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正在他的面前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出口，但突然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这个时候呢，对方可能会说你傻瓜。有的时候女生说傻瓜是一种俏皮的，有的时候女生是真心觉得你怎么那么傻，完全不懂。一首傻瓜曾经也打动了很多人，吴克群为温岚量身打造的。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 一首傻瓜会戳中很多人的心，嗨，在爱情当中谁不是傻瓜呢？所以不用太较真儿，也不要太计较，更不要太纠结。傻瓜又怎样？做个傻瓜也可以很开心。同样的傻瓜，接下来是傻瓜与野丫头。这是一对怎样的安排呢？又是怎样的旋律？来吧，张宇、小 S， 听一听他们的故事。尽情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做一个可爱的傻瓜。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下面是傻瓜与丫头。 爱的记忆，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，